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3集，求助一。罗谭在夜里醒了一回，说来也巧，沈姓一行人在定京城里四处搜寻沈庙的下落。罗玲在府里看着罗谭和高阳，却突然接到手下线报来说，似乎瞧见有可疑的人在城西活动。罗玲想着沈庙，便将罗谭托付给高阳，自己带着手下往城西赶去。屋里就只剩下罗谭和高阳两人。罗谭醒来的时候，屋子里只有两个丫鬟在照料着他，却是沈庙的白露和霜降。见他醒了，全是惊喜不已，说道： 表小姐可算是醒了。 罗谭觉得身子有些发沉，撩开被子看，只见中衣下处竟是有一道白色的布匹缠着。白露见状，以为罗谭是在担忧自己日后会留疤，就宽慰道： 表小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当日里伤口生得很，可将老爷夫人吓坏了，一连请了好些个大夫都没法子，还是宫中那位高太医医术高明。不仅如此，高太医还留了个方子，只要表小姐按方子敷药，日后疤痕很轻，几乎是看不到的。 罗谭揉了揉额心，大约是记起来了一点事情，问道： 我晕了几日？ 回表小姐，您晕了快三日了。 霜降回道： 三日？ 罗谭吓了一跳，突然想起了什么，惶急地问道： 小表妹呢？小表妹找到没有？ 白露和霜降神情黯然，摇了摇头。罗谭的一颗心渐渐沉了下去，他道： 姑姑和姑父现在怎样？ 外头现在封了城，老爷和夫人整日在外奔走，搜寻姑娘下落，可是都没什么消息，眼下也不知道姑娘到底如何了。 都三日了，三日过去怎么还会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那些人又不是会妖法，还能活活把人变没了不成？ 白露和霜降面面相觑，却也只能低着头不说话。罗谭握紧拳头，心中焦急不已。当时他记得亲眼看着那两个歹人将沈庙打晕，带上马车，然后罗谭心里一动，忽然想起沈庙在马车上与他说过的话来： 记住，若是你成功逃出去后，想法子给瑞王府上递信，就说有事交易，价钱后议。 沈庙在马车里对罗谭说，若是有事的话，找瑞王就是。虽然罗谭也很不解沈庙和大梁瑞王私下里怎么会有交情，可是在小春城的那两年，罗谭也清楚地知道沈庙的性子，不会做无谓之事。他站起身来就想往外走，白露和霜降见状吓了一跳，连忙过来扶住他，说道： 表小姐这是想做什么？奴婢们来做就是了，表小姐身子还未好，莫要让伤口重新裂开了。 罗谭站起身来的时候，便觉得身上一阵乏力，大约是在床上躺得太久了，腿脚都软绵绵的，这让向来习武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他有些恼怒。然而他却道： 我有些事情要去办，你们别管我了。 话音未落，便听得外头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： 你要去哪儿？ 罗谭抬起头，便见自屋外走进一名年轻男子，这男子一身白衣，颇有些翩翩公子的模样，生的也挺好看，手里端着一碗药，随手放在小鸡上，自腰间摸出一把扇子，不紧不慢地轻摇着，又问了一遍： 你要去哪儿？ 罗谭皱眉： 他是谁？ 霜降连忙说道： 啊，这位是宫里的高太医，就是他将表小姐治好的，如今就住在咱们沈宅里，方便给表小姐施针换药。 罗谭又蹙了蹙眉。罗谭这个人虽然有些男儿气，少了女子的娇柔， 不过却和万千女子一样喜爱好看的事物。之前在小春城的时候，偶尔戏台子里有生得俊俏的小生，罗檀还会拉着沈妙去给那小生打赏，足以见罗檀对于男子的相貌十分看重。若是放在平日里，遇着这么个俊俏的白衣公子，罗檀大约也会好生好气的。可是如今他心里揣着沈妙，便是遇着个天仙也没有心思欣赏，便道： 高大夫，我有要事在身。 高阳不由得被噎了一下，他听过有人叫他高大人、高太医，却没有听过有人叫他高大夫，这让他恍然觉得自己仿佛是某个市井中坐馆大夫，有人来请就背个衣箱匆匆出门的赤脚医生那种。这对于向来挑剔又自爱的高阳简直有些不能忍受。他又看了罗檀一眼，少女的肤色不似京城中女子白皙娇柔，带着健康的小麦色，即便是虚弱的站在那却也如一株生机勃勃的植物，有种爽利。他蹙眉瞪着高阳，有些俏丽的五官便显得更加立体。高阳还是头一次见到三天前被人捅了一刀，三天后就能如此生龙活虎的人。联想到第一次瞧见罗檀伤势的惊心，高阳也未免发出惊叹。那样的伤势，寻常人便是男子也难得坚持下来，罗檀一个姑娘家却愣是撑到了被人发现，其求生欲倒是十分强烈。高阳自认也算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，可是沈妙那种心机手腕可怕的母老虎他不喜欢，罗檀这样粗鲁好强没有一点女子柔弱的刚硬他也不喜欢，当即便道： 沈将军和沈夫人邀我治好姑娘，在下治好了姑娘，姑娘却四处奔走，导致旧病复发，医治不利的帽子在下受不起，所以还请姑娘不要随意走动。 罗檀心中焦急，只能耐着性子同他解答： 我出去有要事，回头一定亲自告诉小姑姑和姑父，此事和你无关，可以了吗？ 不可以，在下身为太医，要对自己的病人负责。 他重重地强调了太医两字，希望罗檀能明白自己和那些市井中的坐馆大夫不一样。罗檀没能注意到他的强调，这么一来反倒是发火了，气急败坏道： 你一个治病大夫凭什么管我呀？ 第一，在下是太医，第二，罗林兄临走前将姑娘托付给在下，姑娘若是真的有要事在身，在下可以为姑娘跑山一趟，姑娘但说无妨。 罗檀咬了咬唇，沈妙当时对他说瑞王一事万万不可告诉别人，是因为沈妙信得过罗檀才将此事告诉罗檀。罗檀自来就是个死心眼，加之瑞王身份敏感，便是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外人晓得，哪怕是沈妙的丫鬟们也不能晓得。他狠狠地瞪了高阳一眼： 如果姑娘改变了主意，就先喝药为好，喝了药姑娘身子早些好了起来，自然就能去办要事了。 高阳微笑道。罗檀让白露拿了药碗，一口气咕嘟咕嘟地喝了个精光，颇有些豪气干云的模样，但喝完了将那药碗砰的一声放下，对高阳道： 这下行了吧？ 在下佩服。 高阳冲罗檀拱了拱手，良药苦口，既是给罗檀熬的药，罗檀伤势重，那药汁更是苦不堪言，便是闻着味道都觉得难受。罗檀面不改色地灌下去，堪堪要赞一声好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 我要休息了，麻烦高大夫能早些离开。白露霜降，你们也退下，有人在屋里我睡不着，吵得慌。 罗檀说道。高阳笑意盈盈地同两个丫鬟一道出去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